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网易云音乐出品，有声书《兼职无常后我红了》。 第五十三集，蓝河摸了摸驴头，也若有所思。虽然说着就是只纸驴，但是相处多，小瘸驴还是有那么点特殊的。想当初他就是一下扇着他，颠着宋福坛就回去了，多可乐呀。小瘸驴也委屈地用脑袋直蹭蓝河的腰。蓝河说道， 哎，下次还是不要这样了，大不了我再折一只002号。 小瘸驴有点惊讶，蓝河揉了揉驴头， 嘿嘿，不要怕。 这时蓝河才有心情倒回去想，好呀，真是黄皮子，这要死的家伙。蓝河摸着瘸驴道， 哎呀，这黄皮子死了，偷严森哥的帽子，偷金老鼠，还敢 欺负他的驴。就在这时，蓝河听到喊杀声传来，他回头一看，竟是打铃员所在的山顶，一匹高头骏马急冲下来。月光下，那马背上赫然坐着一名身穿盔甲的骷髅，黑洞洞的眼眶中是两团红色的火焰，说是火焰，却泛着冷光，手里还举着大刀。骷髅骑兵一张嘴，下巴发出咔啦咔啦叫人牙酸的声音，嘶吼声就像从地狱中传来，策马飞踏，仿佛下一秒就要冲到眼前把蓝河给踩平了，威势扑面而来。蓝河都不禁退了几步，看到宋福坛没动，才止住了脚步，给自己加油打气。 什么啊，向来只有我赶着牛马离别人呢，等等，哪来的骷髅骑兵啊？ 一旦镇定下来，蓝河忽然想到了什么，迅速将胡大姑娘的指甲给烧化了，左手长出了尖利的指甲。此时再定睛一看，山坡上哪里有什么骷髅骑兵啊？眼前分明是一只橙黄色的黄鼠狼，骑着一只硕大的土黄色野兔。这黄鼠狼长了对闪闪亮的豆子眼，头上还顶着一小片瓜皮，两只半圆形的耳朵从瓜皮中穿出来，手中拿着树棍，两只眼睛闪着诡异的红色幽光，长尾巴十分蓬松，神态若有人形。对方还未反应过来，迷不住他们了，揪着兔子的耳朵气势汹汹地半立起来，挥舞树棍，一张嘴宛如土拨鼠呐喊。蓝河傻眼了，失去了特效的黄鼠狼简直太沙雕了。蓝河不退反冲了上去，黄鼠狼还愣了一下， 啊啊！ 这要是别的也就罢了，偏是只黄鼠狼，蓝河现在顶着胡大姑娘的本事，油然而生一种自己已在妙感山为直径百里范围内的四大门中可以横着走的感觉。他上前一爪子就掀翻了这黄鼠狼，揪着后颈把他从野兔背上拎了下来。这黄鼠狼体长足足有50多厘米，油光水滑。蓝河将其摁在地上，直接把他脑袋垂进了土里，那呐喊声也就埋了进去。 饶命啊，这位老爷，饶命！ 野兔是黄鼠狼食谱上的，本就是被黄鼠狼胁迫为坐骑，此时突然逃出狼口，呆愣了一会儿，立刻蹦跳着跑远了。那黄鼠狼从土里发出闷闷的声音，狼和嘿嘿笑了两声，他这才反应过来，为什么之前被迷眼，明明以前蛊虫都没法迷惑他。想来身上虽然有胡大姑娘的指甲，但黄仙也是擅长幻术的，光是佩戴指甲而非烧化， 应付蛊惑还行，对黄仙就不行了。幸好他借胡大姑娘的力一得了气，黄鼠狼难以迷住他，想捶打就简单多了。 哎，怎么现在知道饶命了？刚才还想吓我，我帽子这么高你看不到吗？东岳阴司你也敢惹？ 他把黄鼠狼从土里拔了出来。这黄鼠狼惊恐的道： 啊，你真是东岳阴司的？我看这帽子上写着来都来了，还以为是唱戏的呢。哎呀，这么些年我也没见过谁帽子上写的这四个字呀。 你少给我装，欺软怕硬的家伙，在我面前演戏你还嫩了点。蓝河在心中补了一句，再说他可是见识过胡大姑娘，知道这四大门的尿性。哎呀，你还真是胆大包天啊。 快说，严三的官帽和金老鼠是不是你偷的？ 蓝河凶神恶煞，黄皮子却叫起冤来。 哎呀，这怎么会怪到我身上？我一直在此处啊，严三出事那天也就罢了，金老鼠被盗时我去妙感山上开会了。哎，你既然认识大姑娘，一问便知了。 应该不是那一只。宋福谈道，他和之前那黄仙算是碰过面，虽然什么面容也看不到，更闻不出气味，但二者给他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他直觉并非同一只。蓝河心说，好吧，黄仙数量还是多，看来没那么好运气一下逮住。 哦，我说你怎么认怂认得这么彻底，原来看出我和胡大姑娘的交情了。行，那你发个誓不是你。 誓言是会感应天地的，黄皮子弱弱道： 我发誓，我若是偷了东西就叫我变成癞蛤蟆。 蓝河冷笑， 这也叫事吗？是不是真的偷了？ 黄鼠狼赶紧摇头： 没有没有， 我发誓，我要是偷了金老鼠就叫我在油锅里炸100年。 这还差不多。黄鼠狼松了口气，谄媚的道： 老爷，现在可以了吧？ 蓝河对他一笑，又是一拳捶了过去。 可以什么呀，你还敢欺负我们小宋呢，还有我的驴，没看到他脖子上的牌子吗？写着东岳阴司。 小瘸驴也吭哧了两声，用蹄子去踩那黄皮子的头，牌子都被他抢到手了，还一个劲儿装傻。黄鼠狼脸都肿了，他呜咽着夸张的道： 我真以为那也是假的，老爷，我现在知道错了，原来这人是您照的，我还有老婆孩子，求求您宽宏大量，饶恕我吧，我发誓再也不敢了，不然进油锅炸200年，200年！哎呀，求求你了，若是胡大姑娘知道了，肯定饶不了我。 蓝河叫001号出够了器材道： 这件事就暂且罢了。 他还得再捎信给老白呢，之前通知了，老白这会儿还没来，让他别白跑一趟了。黄鼠狼已是狼狈不堪，正松了口气，却听蓝河逼问： 喂，你还得给我说清楚了，老于家的祖坟是你占的对不对？ 黄鼠狼没敢吱声。还有啊，他都呆了，都说我们黄门赚进如风，这个老爷霎时间变成了三个案子，也不遑多让啊。原以为是为驴子而来，又听他问金老鼠，现在还说起老于家的事儿了。黄鼠狼不禁道： 哎呦，老爷，您到底是为谁出头来的呀？我一头三出不行吗？ 黄鼠狼和宋福谈都傻了。看黄鼠狼无语凝噎，蓝河道： 有个公武的古尸接着他们家的活来调解，刚巧你又欺负了我的驴，知道了吗？ 他顺手就推到了鹰勺身上。宋福谈也联想起了什么，是 昆仑影业那个余家吗？ 对啊， 你也知道。他说完就想，废话，余家不是还请了不动大师吗？宋福坦点头道，我父亲和他们家有点交情，听说了这件事。余行家也想通过他家邀请不动法师，但并未成功。蓝河闻言却是心思微微飘忽，这么说小宋现实里和余家有关联，他还一点不知道宋福坛的现实生活。他们聊的向来都是鬼神，只是蓝河觉得兴许见多了，小宋谈鬼神如谈人，入木三分。这一刻蓝河有些好奇，阳间的宋福坛是什么样子。 是啊，是我站的。 黄鼠狼劈叉了的嗓子把蓝河给吵得回了神。 是我站的，我交代，但是我光明正大来报仇的呀。无常老爷，百年前那个姓余的还是个小娃娃，在老家山上遇着了我，我正在渡关，便向他讨封。 讨封也是四大门的修炼法门之一，黄门用的比较多，就像炼丹之于狐门和压车之于白门。黄门修炼渡关，便去找万物之灵人类讨口风，即是问人， 你看我像不像人？ 如果连问三人都说像，那么他就可以脱去兽身了。可若是人说不像，那他便前功尽弃了。因狐皇的故事广为流传，这讨口风的传说连蓝河也听过，即便没人解释，他也知道大概意思了。黄鼠狼委委屈屈地道， 你说我都问到最后一个了，我说你看我像不像仙儿，他说我看你像个瓜皮。 余老艺术家祖籍正是四川来着，看到拿瓜皮冲帽子破衣阑珊的黄鼠狼脱口而出你个瓜皮，不足为怪。 我只得大哭着回去重新修炼，而且从那以后附近的仙家都开始笑我，叫我什么瓜儿真人，阴叫多了渐渐脱不去这名号了，大家只知道叫瓜儿真人，我本姓都无人叫。 蓝河无语了，这该算作姓名还是信念的力量？虽然瓜尔真人自己不承认，可是大家都这么叫他，冥冥之中这个外号也被天地认可了。要是叫蓝河来老爷，小来的人多了，地府的名册甚至会记上。蓝河无语道， 这一般黄鼠狼不是问像不像人吗？ 瓜尔真人羞愧的道， 哎呀，我不是也想着能不能一步到位吗？ 若人真回答他像仙，那他可就发达了。真人都是什么仙家叫的？像妙感山上的茶棚就有奉着柳四真人掌针的，那是柳门得道的仙家，但人家都是行善修道，步步修炼出来的，偏着黄鼠狼想投机取巧，结果被骂成了个瓜皮。蓝河摇头道，哎，贪心不足蛇吞象啊，有的大人可能会怕仙家报复不理会或是说象，但小孩胆子大不会管那么多，真人要成了真正的仙才能叫，这瓜二真人的名字完全就是嘲讽啊。黄鼠狼把瓜皮摘下来擦了擦脸上并不存在的眼泪， 可是我的道行都毁于一旦了呀，我也苦嘛，现在终于修成了才去找他报复，可我重新修了百年他早死了，还成了人民艺术家，老有人来扫墓休憩，金光闪得我都不敢靠近，守了几年才终于有机会亲他阴宅，报复到他儿孙身上。 狐黄两门就是如此邪性，所以即便供奉保家仙的人家对这两门也颇有忌惮，他们太不定性了，不说来去如风，家里供奉若稍有失礼之处，降罪下来也很难受。 我是播客赵前景，网易云音乐，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